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即系录音嗰日咧，就系十一月十九号啊，万千色机害台庆啊， 何台庆？ 嗱，录音嗰时候就七点四十分，阿的嘅 magazine 嗰度咧有部电视开紧嘅，咁佢一阵间咧喺正正八点咧，佢一个仪式就会熄电视，但我哋唔关我哋事啦，因为我哋咧就录紧音，就参与唔到玩呢个熄电视嘅游戏， 有得重播嘅可以睇翻。 啊，好啦，我哋尽量会翻重播嘅，OK。 重播你熄电视。 咁我打算咧，因为 佢一重播就熄电视，佢再重播又熄电视。 系啦，咁我因为打算再喺冷血呢度咧，咁样我就会一阵间我都支持熄电视嘅，我会上一上呢、這个。TVB.com 嘅，啊，喺八点钟之后咁样啊，因为做紧冷血噶嘛，系咪先？咁今日，当然我唔会啦。咁今日其实谂住讲乜嘢咧？咁就讲，其实讲朋友啊。 冷血讲文， 即系而家全部都要立身噶嘛，系咪啊？好，咁我首先我讲一讲，我有咩区议员嘅朋友先。 吓， 嗱，我就唔知点解啦，我脚头好啊，系我扑街嘅啫。吓，咁咧同我做亲节目嗰啲人咧都唔错噶。吓，咁当然阿碌啦，咁样啊，靓靓仔仔，迟啲耕田啦。咁啊，偶日的咁呢啲就系呢个 Magazine 嘅创党唔系创 CEO 啦。咁啊，耀珠系环球金融经济犯罪学啊，唔系经济学嘅 专评论 员啦。你想点而家？ 阿杰斯啊，而家系就由厂佬变成老细啦，系咪先？咁样我以前帮我做嘅节目嗰啲阿欣子晴啊咁样咧，咁而家佢一个网上电台嘅总监制嚟噶， 你都好劲啊！你由 我系啊， 推米变推车啊， 系啊，我系呢条契弟变成契弟啊嘛，OK， 咁最閪系我啦。咁你其实知唔知咧？曾经同我做过节目嘅一位朋友，今时今日系一位区议员嚟嘅咧， 吓唔知啊？ 喺我第一次做听拉，喺人民台做听拉，我嗰个拍档。而家今时今日就做緊区议员啦。 边个啊？ 阿威啊，叫阿威嘅。咁佢系而家街工嘅 ，OK 吓咁样嘅。佢佢乜捻嘢？周乜捻嘢？周慧雄好似咁样嘅吓。 咪同我做朋友，咪同我做朋友参选嗰啲好惨噶。 系啊， 输捻晒。 啊，佢就 好你输捻晒， 你就系 立法会落选议员啊，区议会落选议员，全部都系落选嘅。 咁你就系，我就唔系啊，我计头几好嘅。咁我起码都留翻个死正种咁样。 都系佢朋友嚟噶。 哦 ，OK， 系啊，都我朋友嚟噶。但我点我点死结都留翻个死正种嘅。 因为咁嗰个阿威有冇做过战男嗰啲有冇啊？ 嗰个阿威做听拉咯，但系佢又唔讲粗口嘅咁样啊。听 拉唔讲粗口。 系啊，我讲，阿子晴都唔讲啊，嗰阵系得我讲嘅啫嘛。啊，所以我系最爆嗰个咯，咁样咁啊，威就恭喜你啦，挨生挨死啦，啊多次落选，都最后都可以当选咗区议员啦。呢集就梗系讲区议员啦，我申报地益，我系识得有啲区议员嘅朋友嘅，咁到到而家今时今日 申报你识得啫， 得咁啊，系事啦，因为呢次咧系调查佢，调查呢啲咁嘅区议员啊嘛， 点解咧？ 因为咧喺 为人民服务， 啱啊！ 为社区拼搏， 你咁样讲真系想做废民都冇问题，我梗同你拗啊！我乜所谓都做足晒功课，系你啲捻样唔做功课嘅啫嘛，系咪先 ？OK， 嗱，即系喺一月一号今年啊，即系下年啊，2014年一月一号咧，咁区议员咧就加津贴啦，系啦，咁样咧，首先啦，系一般啲普通啲低层次嘅冷血人嚟讲咧话。哎呀，你加咩津贴啊？用呢个系民脂民膏，我哋纳税人嘅钱，你做咩加津贴啊？咁样咁当然啦，嗰啲更废嘅废民咧就话：，哇，有冇搞错啊？人哋加咗少少津贴 啊，你都阿芝阿Jo，你有冇人性啊？咁首先问阿二尊啦，你撑唔撑呢个1月1号之后加呢、這个区议员嘅津贴啊？ 撑，佢加几多啊？佢加津贴喎，唔系加人工喎， 加 咩津贴啊？ 每年由每年嘅30万4千增加到每年嘅408000，即系加三成四。 加梗系撑啦， 实报实销零运开始。 你句咧？ 理据非常简单，系啦。咁同埋咧，你知道区议员啦，有好多开支啦，又要区议员办事处啦，又要揾啲助理啦，系咪啊？咁啲助理就要帮手去做呢个嘅揾资料噶嘛， 系 咪？ 系要做个案做 case， 唔系个个人好似阿牛哥你咁样唔使钱都可以做咁多功课，人哋要俾请人去做功课噶嘛。咁所以而家人 低层次人通常都咁讲 ，OK， 继续讲。 系啦， 低层次废民都系咁讲。 啲嘢又贵啦，咁你咪加俾佢咯，好正常啫，我撑啊。 阿迪咧， 吓、啊、赞成，梗系赞成， 又赞成加津贴， 梗系赞成加津贴啦。 Okay, 阿土冇做噶啦， 唔系至少个助理真系要改一改啊， okay, okay. 大佬，你嗱我同你都有啲即系之前都有啲区议员朋友啊，系咪先？屌你见亲个助理都系岩岩潺潺嘅，系咪先？ 咁 个助理梗系要靓啲噶啦，咁你先做 case 先做得好啲噶嘛， 啱 啊，先至可以同啲市民。多溝通 咁。1997年嘅時期，要香港政府出咗個 slogan 嘅就係改善佢哋質素，區議員都需要改善服務嘅質素嘅。 同、 okay, 埋、 okay. 我哋呢班社運人好多時耐唔耐都可能知道拗到呢啲， 係啊咁啊，所以我咪申報啦，我咪申報利益咯。所以我識好撚多人都係做助理噶嘛，即係我驚俾佢屌啊嘛，但係我真唔好意思，因為我係反對噶嘛，阿碌咧，咁啊碌你 贊成啦， 加津貼加津貼。 梗系贊成啦！ 即系我个问题就好捻简单啫。而家系通常废文得一个，即系而家变咗我废文啦。即系你三个冷血啦，咪使我嚟讲，你哋系三个都冷血啦。喂，你知唔知区议员做乜捻嘢嘅咧 ？OK， 区议员系为咗乜嘢而做区议员嘅咧？系咪先？嗱，好简单，喺我嘅理念嚟讲，除咗打份工之外，你有点都有少少为人民服务噶，系咪啊？ 咁咪少少好多，好为人民服务啊！ OK， 心存意。 但系唔好意思咯，任何区议员除咗竞选嗰排日日上你门拍门之外，系嘛？喂，佢一个星期只系抽一日，通常都系星期三啊。因为点解星期三咧？我而家解释埋俾你，抽个星期三嚟会见市民。哇！我未选你之前，你就日日拍门。我选你之后就每个礼拜拣星期三。点解拣星期三呢？通常啲区议员，因为冇错，星期三跑马话得鸠闲见你区议员咩？又少一集，咁嗰啲区议员咪做少啲咯。喂，大佬呢啲咁嘅谂法嘅捻人，或者咧，当然我唔系咁讲啦，唔使咁讲啦。喂，大佬你点可以？你做嚟做乜捻嘢？有咩理由加津贴俾你啊？喂，好老实，实报实销啊 ，OK， 实报实销系有咩嘢为之实报实销？除咗呢、這个写字楼要实报实销之外，除咗系呢个助理要实报实销之外，你食饭搭车饮茶叫鸡嘅钱都可以实报实销噶。啊，你知唔知有个叫娱乐费啊？娱乐费喺区议我唔知有冇啦，立法会仍然有啊。啊！就算你叫雞，其實某程度你去卡拉 OK 唱歌跳舞都可以實報實銷，只要 count 翻張單，大佬，喂，唔可以咁樣係咪啊？而且你作為一個區議員，你應該係點先？你係講應該係點樣嘅人先？你應該係幫助我哋個區和諧發展，啱唔啱先？ 係， 啱唔啱先？冇意義啊嘛， 冇。 好啦，咁我假設講呢、這個唔好话边度啦，呢、這个一个区，我前都讲过啦，咁样我就喺新嘢讲啦，或者成日执翻啲口水咪系嘛，一个区议员系一个咩工作嚟咧？一个唔捻讨好嘅工作，系得罪你街坊、得罪市民嘅工作。OK， 点为之得罪法咧？好捻简单，假设喺某某屋苑里边 ，OK， 冇车去嘅吓，咁区议员就帮你申请一条 六 van 啦，哇，咁系梗系好多人鼓掌啦。咁个六 van 咧就就会经过晒你所有屋苑嘅 A 座至二 C 座嘅 ，OK？ 你嘈到佢啊？ 系啦，咁跟住啲市民就会话：喂，有冇搞捻错啊？喂，架车污染啊！哇，嗰啲碳排放太高啦！你可唔喂，大佬你作为区议员，你申请一架车嚟。行运我哋成个屋苑， 咁咪臭囉，安慰咪唔肯好囉，你係俾人屌啦 ,ok, 你係得罪晒一啲街坊啦、 嗯、 好啦，到个区议员跟住话好啦，咁样我不如就将个车摆喺屋苑嘅出面啦，咁喺大堂嗰度啦，咁有个问题啦，屋苑嘅出面 A 座近出面嘛，咁佢搭呢架六 m 咁咪二囉，咁个二车座喺屋苑嘅后面嘛，远啲嘛，咁我由二车行去 A 座再先可以搭到你呢架六 m， 咁我咪行好多路囉，我又屌喎，咁我二车座嗰啲，喂有冇搞撚错啊大佬啊，啱唔啱啊，唔啱数啊嘛，係咪先，喂我要下下搭架车我就要行咁撚远， A 座嗰啲人就行咁撚近，唔公平啊嘛，啱唔啱数啊，唔啱数啊嘛，咁又俾人屌喎、啊。喂即係话我咪 ok 啦。即係话你有你冇俾人屌。你申请咗之后俾人屌。分配得唔好俾人屌。喂你系一个咩工作啊，而家我选你做区议员系为咗乜撚嘢啊，我选佢哋区议员系为撚咗你服务街坊啊嘛，啱唔啱数啊，啱数啊嘛，系咪啊，系啦、嘛，系咪先，喂大佬而家你唔系喎，你系选你做区议员之后你系一路得罪緊街坊喎、啊、咁我做乜嘢仲要加津贴俾你啊，系咪先，喂你啲寫字楼系咪先，你咪搬去桥底囉，得㗎嘛，唔系唔得㗎嘛，啱唔啱数啊，啱数㗎嘛，系咪啊，喂所以你加乜嘢工资啫，系咪先，喂有啲区议员三点不露永远唔见人，系咪先，假就假星期三接见你，星期三随时有啲咩公众假期又唔撚柒到，喂都可以㗎。咁样你叫我加人工俾你，唔系啊嘛，错捻晒啦。 阿牛，你咩知咩叫礼还节局咧？ 冇， 咩啊？ 我搬紧龙门啫。 即系第一， 啱唔啱数啊？唔啱数啊嘛。 佢系为社区服务，咁啊收到一啲唔同嘅声音， 系啊， 但系唔代表佢冇为个社区服务， 都唔代表每一个声音佢都要听晒。 阿耀尊，你识演诶？我识演声演废文啦，我识演废文，我好捻多。喂，大佬，喂。你要服务街坊，而家你搞到啲街坊啊嘛，你做乜撚嘢都系唔啱噶嘛，讲真咗一 句。但系你 做乜咁你做区员出嚟托咩？喂，既然啦，你咁撚辛苦都肯做啦，咁你不如贴钱都肯做啦，我使撚加呢个津贴俾你咩？你都黄撚交嘅，啱数啊？ 嗱，咁你 系唔系啊？ 你话以小巴为例啦。咁你係得罪咗啲人，但係同時間你都係幫咗啲人得到嗰個小巴服務喎。 喂呢、這個小巴服務 重㗎咗喎。 喂呢、這個小巴服務我未必需要㗎嘛。如果我個社區有錢嘅我可以搭的士㗎嘛。 咁但係。 我有個選擇㗎嘛，啱唔啱數啊。 第一樣嘢。 我可以搭巴士㗎嘛，冇錯㗎嘛，係咪呀，係㗎嘛。 咁係一定係。 咁但係 錢唔 知呀。 嗱首先。 我個門搬得好唔好啊， 佢係受到一啲嘅要求或者申诉要加条小巴 ,ok? 嗯 跟住佢係做佢应有嘅嘢 係啦 就争取一条小巴先啱唔啱数啊 啱数啊 係咪啊 係啊 係咪咁 讲喺呢个帮一啲部分嘅人去争取一条小巴士嘅过程当中有啲人觉得你可以污染咗个环境、你阻咗条路有人反对啱唔啱数啊 啱数啊係咪啊係啊嘛 係咪啊 係啊嘛我扮就算啦，你扮嚟做乜得罪人？你个捻样， 系咪？ 继续。 咁，所以佢其实都系一个平衡，一个社区嘅和谐。OK。 喂，而家就系唔和谐啊！啱，你明唔明白啦？ 嗱，你听我讲。 OK。 如果有人要求加条小巴线，跟住佢就加条小巴线，冇嘢喎，中间冇人投诉喎，咁就唔应该加人工啦，因为太易做呢份工。 太易做啦。 系啦，而家有人投诉话你唔应该加，咁佢又要搞好多嘢，咁你份工好难做咯。 Sorry 啊。即係話如果你係俾人屌你都肯做嘅咁貼錢你都肯做啦係咪先 咁又唔係 喂唔係㗎喂你喂人民服務係乜撚嘢呀無私呀嘛你明唔明白啦唔明㗎嘛我話你呢無私嘅工作嘛係咪呀 咁你過個禮拜嗰啲搵啲俾你屌嗰啲係咪唔使錢啦、 啊、喂大佬喂講真如果你做呢個無私嘅工作你好多係暗瓦底㗎啦好老實假設不上打上前以佢为例无私嘅工作咁杰斯都要自己亲自揞荷包搭车去见个苦主 系咪先？喂，大佬，呢系自己揞出嚟噶嘛？你作为一个区议员，你谂住为人民服务，就唔该参考我哋北上打上前 ，OK？ 俾有人捐咗钱过嚟，我哋都要自己揞私人揞钱出去见人嘅。嗱，呢啲先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如果你括住一个为人民服务嘅框架，吓、啊、而选呢个区议员，咁样而你自己唔系走去去帮人，仲谂住加津贴嘅，吓、啊、浪费我哋社会资源嘅，咁啊就咁就系唔咁就唔啱啦，去违背你做区议员嘅理念意愿。 阿牛，我答你先， 明白？ 有好多人咧， 咁啊你全部做贱做冷血，我做废文。有咗俾你屌啦！ 有多人咧都当自己区议员噶啦 ，OK？ 例如咧， 佢都系为人民服务噶啦。咁、啊、但系个问题系、嗯，人哋觉唔觉得佢系区议员嘅？好似边个老尾咪一样咯，系咪先？佢当自己区议员噶，亲力亲为噶，系咪先？佢自己呕钱出嚟噶，不过有冇人当佢系啊嘛 ？OK， 咁所以冇 佢区议员助理。 咁某程度上你要知道多样嘢系 OK， 就算做咗区议员啦，个心系要为人民服务噶。但系点计落去，佢都真系一定要收翻个工资嘅 ，OK？ 因为点解咧？喺每一张投票上，佢哋都系要钱噶嘛。 你要记住，如果你真系可以无私奉献，咩叫无私奉献啊？无私奉献就系无私啊嘛，即系同埋奉献啊嘛，好啦，简单啫，系咪先？ 阿牛，阿牛， 奉献咗佢时间， 你系唔会明白咩叫礼还节曲噶啦，我明嘅。 我噶，我一齐。 但系我都希望你明白咩叫偷换概念先。 我都明噶，其 实。系啦。你禮還節曲兼偷換概念咧，係冇辦法㗎。係 咩？ 係冇人夠你講㗎。 我都知㗎， 知唔知啊？ 唔 係 㗎，你扮啦，你扮得唔夠我知。 你又要你禮還節曲又偷換概念，又要搬埋龍門咧，你係神嗰個階段嘅大佬啊！你係神 教主，即係教主。 嗱，第一， 教主係贏我唔到啊，要神仙贏到我。 第一，我咁講。嗱，你啊一个区议员系无私奉献，所以佢应该系唔收钱，啊、我 系 完全赞同嘅。 系啦、啊，应该将所有人工捐翻出嚟。 但系佢而家系兼且系俾一啲唔明理嘅街坊系唾骂，系闹佢唔做嘢，话佢成日都唔翻工，话佢唔见人。 系啦、啊， 佢而家份工咪多咗一样嘢咧，就系、是、俾人闹咯，唔系闹， 俾人屌就系、是、因为人工啊， 系啦、 啊， 越闹越多，我咪应该加人工越加越多咯。 OK， 系咪本来你 咁咪圍住 牛頭角下村有十二座，有兩座鬧我嘅啫，拆咗啦，我就揾個客拆咗嚟同你講啦。 起翻啊， 係咩？有兩座鬧我嘅，我咪收十萬咯。 OK， 而家有四座鬧我嘅，咪收二十萬咯。 屌得多， 成條村鬧我嘅咪收五十萬咯。 你呢啲咪偷換概念？ 所以唔係我明啦，所以就係有七八萬香港人鬧嘅時候，嗰條友咪三十萬一個月咯。 梗 係 啦， 你有冇見過區議員係冇俾人鬧嘅？ 冇見過。 咪系咯，所以区议员嘅工作就系俾人闹啊嘛。 OK， 吓佢服务社会，佢系冇收人工嘅。 系， 佢系照做，俾人闹咧，我就要收人工，系咪啊？ 喂，啱数喎，系咪先？你套用翻大陆嘅系闹佢系冇成本噶，但你屌佢系真要俾钱。 所以我哋系要加佢人工，但系 津贴， 加佢津贴，但系咧就佢要每个礼拜开多一个礼拜，开多一个钟，开多一个钟， 开多个钟， 咁咪欢迎市民入去咧，唔系申诉啦，就开门之后佢屌老母，跟住翻出嚟，咁样咯，其实。其实加津贴，我觉得系非常 唔系你明唔明啊？加津贴都冇用噶，到时俾人屌你老母啊！嗰啲都系嗰啲议员助理俾人屌老母噶啫嘛，一两一 唔系咁咪议员加津贴就议员 啲津贴就俾啲助理。 你几时见到个区议员会喺条街度行嘅啫？话声咧，我真系从来未见过噶。我系除咗选举之前见过，之后我系未见过。除咗星期三，因为星期三跑马，我就唔会见你啊。 嗱，我举个例子，我唔会偷换概念，我唔会搬龙门嘅。喺北角区嘅以前嘅蔡素玉议员系咪？吓，蔡素玉议员亦都系深受街坊爱戴。 你都好生，唔系丢个老母咁样。 爱戴嘅议员嚟嘅啊。咁佢係好值得加人工嘅、 啊、 我覺得真係有幾多就加俾佢嘅，因為佢每年你冇乜機會見到佢啦、啊、除非你走入佢 office 裏面㗎啦，佢每年都會有一個日子去出嚟嘅、 天后誕 唔係過年 我、國慶 過年啊， 過年， 利是啊，春節米啊 ，OK， 得計咗。 你又個禮還節曲，你又偷換概念，又呢個嘅搬龍門，又站亂歌病， 馬口， 阿牛你唔做， 我搞你都搞咗七集啊，仲一哥嚟搞。 有冇搞错啊？你啊， 嗱，即系咁样，佢每年咧都会喺春节嘅期间咧就为街坊服务啦，喺、哦、北角嗰度咧就舞龙舞狮嘅。 你批春定买春啊？ 唔系舞龙舞狮，舞龙舞狮吓。 O K， 咁佢拣舞龙舞狮咧，佢亦都好为街坊服务咧，就一定系会拣个良辰吉日嘅。 O K， 佢自己冇啊？咁犀利？ 唔系，佢请人冇，佢、哦、但佢拣亲嘅良辰， 佢扮大龙， 佢扎亲嘅日子咧。都系神咁早嘅，跟住神咁早， 佢 平拎白兰舞龙舞狮嘅 ，OK 冇问题。 跟住住楼上嗰啲咧， 我 屌晒老母啦， 就要就加人工啦， 就加人工 啦， 就加 再送咗个加你人工咩？你咁早嚟舞狮，呢啲咪就叫做加人工咯？ 加津贴啫， 佢咪为你好咯？系咪啊？佢、 okay, 又舞狮，你又加佢人工，咪各取所需。 即系我。即係呢一節完之前啦，我就想咁嘅，即係作為區議員咧，即係你係點樣做都係俾人屌，啊，係一個唔撚討好嘅工作嚟。 講真， 加個津貼又唔係加得多，你做嚟做乜撚嘢咧？即係有位朋友阿林漢正先小朋友啦，啊，你可能俾人屌兩句，跟住話以後都話唔從政啦咁樣嚇，你從唔從政與我無關。即系咧，喺我認識嘅朋友啊，葉寶林啊、陳景輝啊，成扎咧都覺得你係一個好值得栽培嘅後一輩啦，亦都係一個叻仔啦。當然你係思想混亂啲啦，係咪先？撐下呢個，撐下嗰個係嘛嚇？咁但係咧，你係立志想選從政選區議員嘅。你曾經選過啦，好似阿 Kevin 同佢熟啲啦。咁我 吹咗啦， 我 沙田補選啊嘛。 我同佢唔熟啦，就係我唔識佢啫嘛。嚇、嗯啊，即係如果你係一有心從政，你為咗一個人嘅冷言冷語，你係咪放棄咗你嘅理念咧？或者放棄咗你想幫助嘅街坊咧？ 一個人講嘢都搞成咁， 係啦。 第日真係做嘅話，俾人屌撚到， 你鳩坐啲啊！即係無啦啦俾人通櫃嗰啲。 喂，我唔同意喎、啊。啊！老蕭一個人講嘢都搞到鬱敏咁識咁啦，你真係黐線！ 鬱敏啲EQ低啊，冇辦法噶啦，大佬係咪先？即係如果林康正，我唔執你做唔做冇乜所謂，話聲你聽，因為區議員係一個好啦，戇居俾人屌嘅工作嚟嚇、啊。但係如果你係為咗一兩句説話而放棄你一個咁有你嘅理想咧，我希望你可以諗下啦。但係唔做真係唔緊要噶，好啦。食你唔死啊！下次翻嚟再倾。 食你唔死。 寻找好味， 到阿的还债啦，讲真系嘛？上个礼拜咧就阿的去咗拉客啊，唔得，即系唔可以话拉客，因为啲网友实体系诈型嘅，拉杀就拉杀咧，仲讲乜鬼嘢拉客啫？OK， 我顺应网友咁讲法嘅，拉杀咁样 OK。咁我又叫咗阿的去拉杀啊，咁啊佢啊，我咁喺节目度嗰度讲咗话。可以就得嘅話，就盡量講下啲食嘢啦。咁阿爹好乖嘅，啊好聽話，為咗你個台啊嘛，講真啊，咁當然一定要做啦咁樣。咁阿爹咧就去咗依家地方食，個食嘢嘅名係邊間咧？叫做重慶太媽老火鍋，火老媽太，好似粗口咁跌翻轉嚟講，唔緊要嘅嚇。咁地址係咩咧？拉薩店喎，啊咁啊喺呢個德吉北路97號， 嗯。 哇！啲名都難讀過人嘅，德吉不呢乜嚟啊？乜唔緊要，最緊要好食嘅。但係問題就係、是、我就嚟啦，拉薩即係西藏啦，西藏高原氣候嚟嘅，即係好多人都知道㗎啦。高原氣候咧，因為佢空氣稀薄啊，所以咧佢哋嗰啲湯就因為佢哋煲水佢哋都唔會滾嘅嚇。咁你何來可以食得到火鍋呢？我真係覺得奇怪㗎呢樣嘢。 嗱，你頭先講嗰樣嘢啦，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嘅就係話，某程度上你煲水唔滾嗰件事啦，因為你去返家用嘅意思就好多時去到舊式嘅地方呢，就用啲煤去煲㗎嘛。咁你個始終個熱力呢都唔夠。咁但係呢，你去到店鋪度煮嘢食，因為其實係好多食肆嘅 ，OK，全部應該一定係用石油氣。OK， 又或者点解咧？啊，呢、這个可以又系炒少少讲嘅，即系去到嘅时候咧，咁冇嘢睇啊嘛，睇电视你知噶啦。咁拣嘅难得去到拉萨嘅话，咁梗系拣佢拉萨个观台去睇噶啦。咁佢应该度讲紧嘅就系话，诶、欸，我哋会喺12月。 鋪好大部分嘅民用嘅天然氣管道㗎啦，令到好溫暖，嗰度好好乸正嘅，正過香港啲居屋咁㗎。OK， 咁、 okay. 當然我食嗰間我間店咧，就係用嗰個石油氣爐啊，即係我哋好舊式嘅咧，坐咗喺下邊度泵啲氣上去。去滾 okay, 滾個鍋嘅， 係、 okay, okay, 啊，唔係劇室爐， 唔係劇室爐嚟嘅，唔係劇室爐嘅，夠嘅，你諗下嗰罐嘢咁大，拱咁樣滾 ，OK， 咁 第二嗱，我講少少題外話，以前深圳嗰啲咧，佢用風煤嗰個 size 嘅。即係有我諗到阿迪你個膊頭咁高嘅嘢嚟我嚟打邊爐嘅以前， 哇！ 跟住越做就越細， 嗯， 跟住用到好細，跟住而家仲細啲啦，劇室爐啦。不過唔好講我以前嗰啲，講而家講翻而家。 咁呢間嘢 OK 啦，去到嘅時候咁其實佢係咩呢？其實佢係任食嘅。O K， 佢任食嘅，每位就58蚊。 哇，真系平。 系嗱，我唔知啊，嗱，我唔知嘅系咩，就系话佢可能喺拉萨系收每位58嘅咋？你听到佢系重庆噶啦 ，O K。咁可能因为佢真系分店嚟嘅，佢连锁店嚟嘅，佢应该喺深圳度有，又喺重庆成都都有。咁可能喺深圳、重庆成都会贵啲，拉萨嗰个收嘅价钱会平啲。咁啊嗱，咁啊佢点样嘅咧？即系佢都系打边炉啦 ，O K。咁啊入出边有一大个盘咁俾你去攞唔同嘅嘢食啦，例如有猪脑啊 ，OK， 咁我喺嗰度就食咗猪血，猪红啦，我唔系好食猪红啊，牛会知嘅，咁但系老实讲句，新鲜嘅，即系我觉得冇乜太大问题嘅。 嗰度食猪就应该得唔得啊？食唔食猪噶 ？OK 嘅， 唔食牛啫，系咪嗰度啊？ 唔 系我拉手，好似唔食得猪嘅。 冇唔买回教啫嘛，藏族啊嘛，唔同乜都唔同，系啦，系啊。咁另外佢有啲特别啲嘅嘢食啦，即系例如猪脑啊嗰啲嘢食啦，我见到。 一般重庆火锅都有其实。 系 系你唔嗌嘅啫， O K 嗱，咁啊几得意下嘅菜啊，啲丸啊，佢有少少丸嘅 ，O K。 我见到啲肥牛啦，都同香港都系唔系同大陆普通我哋食差唔多啫。 嗱嗰啲嗱，应该咁样讲就系话。你喺出面攞嗰啲呢就攞唔到肥牛同羊肉嘅 ,ok,、反而你返转头呢就係、是、逐碟嗌嘅 ,ok, 咁你肥牛呢其实佢一碟大约8塊到嘅啫。唔多㗎我哋三个。 你幅相好似好多嗰啲係肥羊。 嗰、那个係羊嚟啦 ,ok, 嗰个羊肉啦。羊肉就好多啦，一卷卷一圈圈，咁你一个大碟嘅佢起码成30个圈㗎啦、即係30塊咁样嘅。咁我哋就嗌咩啦，即係其实都系一样㗎啦，你见到重庆火锅好明显嘅就系一定系辣㗎啦 ,ok, 咁你辣嘅时候都系倒嗰包嘢落去㗎啦，咁嗰包嘢 就好，而家系佢个捞啊，嗰啲叫做 ,ok, 嗰包嘢就全国供应㗎啦，我喺深圳食呢个麻辣火锅都系嗰包嘢嚟㗎啦， 某部分啦，因为佢哋全部都自己出嘅、海底捞又自己出啦，华神龙又自己出啦、其实佢自己嘅独立包嘅，讲真咁、你可能嗰只系佢自己呢间同呢间连锁火锅专用嘅佢嘅品牌包嚟嘅， 咁啊、但系就我哋中间就打咗个，你即系见到张相咧，佢中间就打咗个类似叫做鸡汤底，即系清汤底啦。OK， 咁、个清汤底其实几好嘅。OK， 点解咧？好有，即系我哋开头抌啲菇落去啦。咁、其实几清嘅，调翻转，即系我觉得有阵鲜菇味喺度嘅，反而系即系唔同咯。我食嘅其实几怕，几腌尖下，几怕下嘅，同埋喺内地食嘅。但系点解呢间我会讲咧 ？OK， 一阵再讲我喺拉萨过食到啲咩啦。OK， 咁呢间我会讲咧，因为我觉得呢间系真系。咁嘅價錢，然之後你食嘅肉又好，嗱特別係牛肉同羊肉啊， 好新鮮。 你食到牛肉味咯。 O K， 嗱你如果你調翻轉嚟同我講嘅，佢加咗牛肉味嘅牛肉落去，咁我投降啦。我投降啦。咁但係同埋你見到嗰個羊肉咁嘅，我諗佢漂唔到咁嘅色啩。好老實講，即係你見到張相嘅羊肉卷，我諗佢漂唔到咁嘅色啩。 我就想問一樣嘢啦，講真。即係我印象中啦，喺拉薩咧，應該係羊就應該係好多供應嘅。嚇，應該即係佢個羊，我覺得我冇估計佢係比牛更加好食嘅，應該。即係大家同一個價錢啊，或者點都好啦。咁其實某程度阿迪你講咗啦，肥牛就得個8塊啫， 係啦， 羊咧就30幾塊，價錢差唔多啫，係咪啊？ 唔係啊，因為佢係咩噶嘛，任食噶嘛，嗌噶嘛，但係嗰啲就唔係攞嘅，即係我頭先所講， 要另外嗌， 要另外叫佢，你俾一碟我啦，咁佢又會執一碟俾你 嘅。羊佢會多啲咯，所以我覺得佢做羊咧。 就會有花巧啲啦。但你記住喎，食羊咧，同我哋廣東人食羊又唔同喎。廣東人咧就其實某程度係唔中意咁酥嘅味道嘅。 嗯。 啊，佢哋唔知可能會落咗啲其他嘢落去，辟咗啲酥味㗎。其實喺深圳啊，或者香港食嘅肥羊都係咁樣嘅。 嗯。 啊，但係咁你接受到酥味先，首先係咪？ 接受到，我接受到。 酥先，講真，如果喺拉薩食嘅羊， 唔係太酥。唔係太酥，嗱，好老實講句，撇除呢間店，我喺出面食都好，真係佢嗰所謂啲羊肉炒嘢，炒啲辣椒咁成咧，唔酥嘅 ，OK， 咁OK， 絕對係食得過嘅喺拉薩度。咁、 okay. 第二樣嘢就要講嘅就係講雞啦 ，OK， 一定要講雞嘅 ，OK， 點解呢？其實咧喺拉薩方面咧，有佢啲牛咧，第一樣嘢佢唔同嘅，唔係我哋食嗰啲肥牛啊，佢係一隻叫壯牛。 壯牛。 壯牛嘅嘢嚟嘅，雞都係一樣，佢嗰啲雞咧就 壯雞 係啦，就唔同我哋啲公雞嗰啲嘢嘅 ，OK。黑黑地色嘅，即係佢個 類似烏雞類嘅， 類似烏雞類嘅， okay. 但係大隻嘅 ，OK， 咁咧就 肥定瘦嘅咧，因為烏雞比較細嘅，瘦嘅， 大嘅，大隻 嘅，肥， 我唔識嗱 ，OK， 唔係肥美，總之佢係壯嘅，即係好似我哋食公雞咁大隻嘅、嗯，因為我知道你烏雞係細好多噶嘛，你拎嚟燉湯嘅嘛，咁、但係佢咧，其實佢嗰度啲人咧，佢都落。大多數都攞嚟燒嘅 ，OK。咁但係點解我要講雞咧？就係、是、因為反而食翻講翻嗰啲內臟，就係、是、啲雞腎啊嗰啲嘢咧。好奇怪嘅係，我諗喺沿海城市度食嘢咧，唔會再食到有雞味㗎啦。即係你問我翻到嚟香港，好老實講，你喺香港叫餸食飯，你都唔會食到有雞味嘅嘢嘅。咁但係你食 OK， 你食雞腎嘅時候咧， 好重雞味啦。 唔可以話好重雞腎味，你食到嗰陣鮮雞味喺度咯。呢樣嘢咧係我好耐已經揾唔翻噶啦呢樣嘢。咁所以我就話，咦 OK 喎，其實要咁講嘅話，即係點解我會介紹呢間店？第一樣嘢就係、是、我第一日落機，好老實講，入到去。冻噶，我大约五点几下昼五点几到拉萨、 嗯， 我翻酒店 ，and then 出去食饭已经七点嘅时间，出去嘅时候零下两度，咁冇办法啦，一定要去食，一定系去打边炉啦。你问我，好啦，打完边炉之后，好啦，食 ，OK， 仲要系比平时系辣嘅 ，OK，、 嗯、 个辣度系咩咧？都系攞翻上一次我哋去云贵香嘅食比嘅。 你食咩辣咧？ 我係食小同中之間噶嘛，依、個係一定係中以上嘅，一定係中以上嘅、 okay ， 因為唔得啊，個人你唔食得，你唔可以唔食得咁，唔食得少辣啊、嗯，因為你一辣翻嘅話咧，你個人自然會輕啊。 有幾麻咧？講真，呢個麻辣火鍋嚟噶啦， 佢唔係好麻，佢唔係好麻， 可能要迎合到拉薩嘅朋友嘅口味咧。 係啦、啊、，OK， 咁而第二樣嘢就是。個價錢啦、啊，頭先講過啦， 係啦， 咁佢話你話係咪好多款，即係好多類型可以？ 我見到有啲牛丸啊，啲咩丸啲 一陣先，一陣先解釋俾你聽，係咪好多款，係咪好多類型咧 ？OK， 我答你，唔係好多餸去揀嘅啫。 我話埋俾你聽，基本上咧，重慶火鍋係唔多嘢揀嘅。你記住啊，其實多嘢揀嘅係廣東嘅火鍋先多嘢揀、 嗯， 基本上重慶嘅火鍋係好少嘢㗎咋，但 係 而家呢咧，而家係你喺深圳食嗰啲重慶火鍋，哇！你咁有呢樣又嗰樣咧，喂，係加落去㗎，或者係咧，係真係重慶火鍋係好少嘢食㗎，又或者咧， 嗱頭先講到啦，阿牛提到個丸啦、啊，個丸一定要介紹啦，點解係唯一影相影個丸啦 ？OK， 個丸咧就係、是、豬肉有即係 OK。佢係豬肉丸嚟嘅、 嗯， 裏頭咧仲有啲肉喺度，咁係咧你滾咗之後咧，佢有個湯嘅，佢湯嗱出邊食嗰啲， 唔好明 ，OK， 包心丸， 包 心丸，你出邊食嘅包心丸，你打完邊爐之後，你發覺係咩油淋淋嘅，嗰陣豬肉咧，即係所謂嘅湯咧，其實係油嚟 ，OK，、嗯、你咬完寧願倒翻曬，因為成陣油好油嚟嘅，佢嗰個唔係，佢嗰個係咩就係、是、其實佢嗰個咧基本上即係肉汁嚟嘅，即係佢有佢、okay. 我唔嗱我唔知佢點樣做法啦。但係佢係咬落去嘅時候呢，你咬到一個清少有少少清湯嘅，我又唔識，我又唔可以講話係灌湯小籠包嗰只咁誇張，但係佢一定有啲湯喺度。咁你咬落去嘅時候咩就係話抌落去麻辣嗰個位度啦 ，OK， 滾一滾熟咁佢自然浮啦，浮啊撈上嚟食㗎啦，外面就辣辣地咯。咁你食到入面好啦，咬落去嘅時候有個清湯嘅話咧。會沖淡翻你個辣味嘅， 好嘢喎！ 咁呢樣嘢，所以我就話值得去 讲嘅就系、是，其实最重要嘅就系话个 网友好难有得试噶啦， 个火锅同埋个丸个配搭嘅问题咯，就系话咁呢间同埋呢间嘢都系讲嗰句就系、是、抵食咯 ，OK。 咁啊讲紧，如果我觉得拉萨其实系咪某程度嗰个消费好平嘅咧？ 点讲咧？又唔可以话平嘅， 即系你唔好话去高级餐厅啊、锯扒啊啲咁嘅真真黐鸠线啦。但系如果譬如你系去一啲普通嘅大排檔，或者跟住嚟可以講少少啦，因為我其實你 普通講普通嘢啦 ，OK，我知道你好掛，即係好想講嗰嘢啦，講其他嘢先啦 ，OK， 例如早餐食碗白粥咁嘅，真係真係啲車仔檔嘅 ，OK，三輪車嗰啲 ，OK， 因為酒店附近兩蚊碗，呢個死啦咩啦咩，唔係杏仁，八果八粥 ，OK， 落少少粟米落去，好轻噶啦 ，OK， 但系佢哋嗰只粟米类似干嘅，咁煲咗落去咧就轻轻爽啲嘅 ，OK， 咁我觉得俾翻咁嘅料你咯，即系俾翻咁嘅料你嘅意思系咩？就系话你有个八果味喺度 ，OK， 好难食到有八果八粥噶啦，除非真系自己屋企煲，然之后你真系熬 ，OK，熬个粥底几好 ，OK， 当然佢米啦，佢米就即因为我谂冇乜米水嘅关系啦，咁你当系其实系一个水咁嘅形式啦，但系饮落去你会觉得醒嘅，热辣辣嘅 ，OK 嘅，咁但系你出翻去老实讲， 咁样食个小笼包一笼咁啊几钱到咧？ 小笼包就唔喺拉萨度食嘅，一拉萨就冇小笼包食嘅，点解咧？一阵先讲俾你听，咁你当喺翻深圳度啊，其实我自己个人嚟讲，除咗啲佢哋比較啲醃製嘅嘢我唔係好食之外呢，佢真係煲啊，或者例如我食過佢哋個就咁一個饅頭咁計啦，我係幾夠膽食囉，因為我始終個即係我睇落去喺拉薩呢個城市度呢，啲人純良善良啲嘅，咁 OK， 點解話其實我食咗好多餐㗎，例如我去咗間粥鋪度食啦，食咗碗雞粥啦 ，OK， 嗰碗雞粥就我就係第一次食啦，嗰啲藏雞啦 ，OK， 其實係實嗰啲肉，唔係腍，唔同我哋廣東嗰啲龍江雞啊嗰啲咧，唔係滑，係唔係滑嘅 ，OK， 咁但係佢哋主要我拎嚟愛嚟燒嘅，咁街邊有好多咩呢？其實有好多檔嘅燒烤， 嗰啲其實唔使講噶啦，講真， 唔使講啦。 嗰啲網友如果去到拉薩咧，都會食。 咁但係咧，我就話俾你聽，你去到拉薩咧，其實係咩咧？有粵菜食嘅 ，OK， 但唔會食粵菜。 應該其實 唔會太貴。我問過司機，個司機都係話俾我聽，大約70蚊到人仔人均消費。因為你喺拉薩度，如果使70蚊人仔食一餐嘅咧，就好貴噶啦，已經。 喺佢哋嘅 生活水準嚟講，咁大部分係咩就係咧？大部分好多川菜。四川菜辣嘢嘅好多嘢都係落辣椒落去嘅，基本上就係咁啦。咁而鴨牛當然啦，即係今次我成個旅程嚟講，我除咗去拉薩之外，其實我係過咗雲南嘅。我去雲南就咩？去咗西雙版納。西雙版納咧就有 OK 有兩樣嘢可以介紹下，拉過去食嘅。真係。因為佢係地鋪嚟嘅，即係地鋪嘅意思 ，sorry， 係有啲大排檔嚟嘅， 大排檔 feel 啦， 冇名 ，OK， 街你問我咧，你頭先讀嗰個啦，德吉拉德吉不魯啦 ，OK， 咁咧嗰啲係藏文譯翻做粵音翻嚟啦，咁但係拉薩個唔係喺西雙版納嗰邊就係咩咧？好，全部都係咧萬麗大道啊，萬乜萬乜嘅 ，OK， 點解咧？因為佢哋近緬甸同埋近老窩嗰邊啊，都係個音咁樣傳翻嚟嘅 ，OK， 奇奇怪怪嘅 ，OK。咁呢食咗一餐咩呢就係、是、OK 先係打邊爐、 啊、因為你講得好有趣㗎嘛，你同我講嗰陣 係啦，佢係用炭爐打嘅，咁佢炒有鑊啦，炒曬炭啦，跟住嘣咁懟咗落去好大鑊啦，跟住咩呢咁覺得奇咁好啦，跟住佢鋪塊板中間就晾住個鑊，咁我哋嗌咩食呢？嗌蝦蟹粥底、OK側邊咧就有個位咧，大約三四寸到咧，就成個鐵板平嘅，俾你我嚟咩？其實就我嚟俾你燒烤 ，OK， 鐵板燒。咁啊，嗱過癮啦，過癮之處就係咩？就係、是、先講個蝦蟹粥 ，OK， 冇噶啦，都係嗰句甜噶啦，落翻咁多料俾你噶啦 ，OK， 你問係啦， 嗰度應該唔近唔近海啊，西雙版納。 西雙版納。我諗啲嘢喺泰國嗰邊落㗎嚟啦 ，OK 嘅，同埋河啦，同埋有河啦 ，OK， 咁 OK 嘅啲嘢就第二 都係淡水蝦蟹， 係淡水蝦蟹，冇錯。咁啊，第二樣嘢就係咩？個鐵板我覺得幾過癮，幾得意嘅就係咩？因為你個炭爐喺度 本身係窝住窝粥嚟录嘅，咁啊例如录啲你录落山菜又好，啲菇又好，你可以落肥牛，落啲牛肉去打㗎嘛。嗱嗰边呢就咩呢，冇肥牛嘅，话俾你听就唔係肥牛嚟嘅，就纯粹係鲜牛肉。鲜牛肉佢係腌咗 and then 烧 ,ok。咁烧落去系咩？几好食喎、哦、，OK， 几过瘾噶、哦。同埋你烧嗱，除咗牛肉，即系除咗肉之外啦，佢可以整佢自己开啲蚝啦。咁啊，其实咁啊，然之后我哋就冇嗌蚝啦。咁啊，但系见到隔篱有嗌蚝啦，9蚊只蚝 ，OK， 但系唔大只嘅啫。你预都系喺中国附近或者捞翻嚟噶啦 ，OK。咁啊，另外就系咩咧？豆腐又好食啦，烧嘛。豆干嘛， 豆干啊嘛，系咯， 芥蒜啊嘛，一塊嘛，咁你咪轻轻慢慢看住，慢慢烧咯。咁你发觉嗰个铁板个位，咦，窿窿地，咁咪自己涂，自己涂啲油上去，佢有啱油俾你好似俾你涂嘅 ，OK， 油油咁油啦， 系啦，好嗱，几过瘾嘅。咁啊， 我理解到嘅，因为块板平啊嘛，你咁倒油落去咧，就会流翻出嚟啦，所以要染啲油去抹啦，应该 系啦。咁喺街边度食成件事就我觉得几开心嘅。咁你头先提 咩价钱？ 咩價錢嗰餐？嗱、啊、我 大排檔嗱 ，OK， 其實咧唔係太平嘅。嗱、我唔知啦，嗌啲牛肉咁計，牛肉啊貴咯，48蚊碟人民仔、啊 ，OK、嗯。咁但係你話其他嘅， 但你記住啊，48蚊，我記住啊，48蚊係喺佢哋嘅人均嚟講係貴啊， 貴啊！ 你喺深圳就唔貴啦，48蚊。 係啊，你去到雲南西雙版納貴嘅 ，OK。咁啊，你話其他菜啊剩嘅，佢都係8蚊至10蚊碟嘅啫，豆乾嗰啲都係10蚊碟嘅啫。咁佢有海鮮嘅 ，OK。海鲜其实贵噶，例如一碟虾咁计，计你38蚊人仔噶，花大啲嘅啊系、啊、要讲，佢又唔嗱佢又唔系蚬，佢真系花甲，但系中型嗰只，咁啊几新 沙白 啊系沙白，冇错，咁啊然之后抌落煲粥度，佢唔 哇沙白甜啊， 唔少嗰锅嘢，老实讲嗰锅嘢收我粥咧98蚊咧，有翻两只大約一隻手掌咁大嘅蟹蓋俾你啦，咁、你見到有幾腳啦，有翻12、13隻蝦啦，一人剝到3、4隻啦，花甲就你數落去嘅係 around 大約都有30幾隻喺裏頭滾嚟滾去咯， 抵到爛啊！ 嗰煲嘢甜㗎，啲花甲食落去，哇，真係好甜，個粥 沙白啦，叫 做沙白 ，OK， 真係甜 ，OK， 咁所以嗰個其實幾得意嘅。另外講多少少嘅就頭先小籠包啦，小籠包就好多時喺西雙版納都會食到啦，雲南嗰度，咁我其實基本上每一朝早都係食嘅，因為 幾錢啊小籠包？ 7蚊7隻。灌汤小笼包真係有汤俾你 ,ok。第二样嘢。 我下次呢你讲完呢集之后呢下个礼拜我睇下可唔可以讲下点做啲假嘅小笼包假汤俾你。 第二样嘢嗰度喺街边附近食多一样嘢出好喺西双版纳度好多好多都有嘅就係柠檬鸡。因为啲鸡呢真係佢哋自己养嘅 ,ok。即係自己养嘅。又系嗰句，你喺沿海，即系我喺广州或者深圳都食唔到鸡味噶啦，甚至香港喺嗰度食到酸辣柠檬鸡，几辣噶。 青柠鸡，香港嘅青柠鸡或者大陆嘅青柠鸡都， 但佢唔系青柠，佢真系柠檬。 Okay. 但我觉得好， 唔系佢系深圳都柠檬嚟嘅啫。 但我觉得好食过，我好食过香港嘅好多。第二样嘢就佢个菠萝饭系咩咧？菠萝饭就系其实糯米嚟嘅，咁 糯米添， 糯米酿咗个菠萝里头 ，and then 咧。有啲一粒粒菠萝，个菠萝饭个糯米咩甜嘅，咁你食埋配埋个鸡咧， 白糯米定黑糯米？ 白糯米，啱啱好啦。 OK， 所以好食噶嗰度啲嘢。 OK 啊，哎咁啊，唔该晒阿的，可以做一集话超晒时嘅食你唔使啊。咁啊，等我下个礼拜咧督爆睇下啲所有啲咩，等我话听咩叫奇怪嘅灌汤小笼包啊。 好啊， 下个礼拜再见。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